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作者白羽摘雕弓，演播牧羊，晋江文学城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95集。林妙妙不太懂风水，只记得原文中写坑中山灵水秀，两条溪水滋润大地，村民依山而住，繁衍生息，泾阳坡冬暖夏凉，是个天然的世外桃源。可惜后来村落中爆发瘟疫，一大半村民不幸染病而死，剩下的要么搬迁，要么逃难。短短几年内，这处世外桃源转瞬空无一人，满是废墟。又几年，一位富甲一方的江南商人李准带着自己的妻子仆从举家搬迁过来，将遗留的房屋修葺加固，额外搭建府宅，就在此地安身落户了。按理说商贾之人最迷信风水，若说向往长安，李准怀里兜着大把银钱，大可在都城购买一处好宅邸，可他居然选择这曾经灭过村的荒凉泾阳坡落脚。偌大一个泾阳坡，只住了他们一家人，这场面实在有些诡异。前面忽然传来阵阵喧嚣声，牧瑶的步子顿了一下，妙妙凑上前去看，只看到黑压压一片人影站在道中，那些人望着他们，开始还人声鼎沸，指指点点，见到了他们的身影慢慢安静下来，似乎正等着他们到来。林妙妙小心翼翼地问， 这是土匪劫道？不会这么倒霉吧？ 柳福一摇了摇头，示意他稍安勿躁。妙妙闭了嘴，四个人迈着警惕的步伐，一点点向那些人靠近，一步两步十步，那些人面貌清晰起来，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站成一群，安安静静地望着他们。柳福一看着那群人，似乎预料到了什么，面容扭曲了一下，似乎是气急了，非常罕见地骂了一句不太中听的话：“ 蠢材！” 话音未落，一个黑熊直立一般的巍峨身影一路小跑向他们奔了过来，脸上洋溢着喜气洋洋的微笑。 嘿嘿，各位方士舟车劳顿，辛苦辛苦，这边请。 柳福一有些牙疼地盯着他。 郭兄，你不必如此客气。 嗨，客气那自然还是要客气的啊。 郭修以为他是客套，笑得灿烂如菊，答得也格外真诚。 哎呀，经历这么多事儿，下官才知道什么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要不是各位提点，那下官不知道死过多少次了。 他感激地拱手一一行礼。 四位对下官恩同再造，这点小事儿不足挂齿，不足挂齿啊。 林妙妙差点笑岔气儿。主角团之所以婉拒了赵太妃舟车相送的请求，辛辛苦苦迈着双腿抄近道走过来，就是为了低调再低调，打泾阳坡这边一个措手不及。查案哪有这样大张旗鼓的查的？郭修实在是聪明周到，特意跑来放话通知一声，简直是提醒这边查缺补漏，做好万全准备啊。他们这十几里路啊，算是全白走了。牧瑶面色发黑地盯着眼前滔滔不绝的郭修。 嘿嘿，小人知道诸位方士要来，特意邀请泾阳坡李准李兄弟前来招待。李兄实在是热情，这不， 他回头一望，穿着一身绸缎长衣的李准冲他谦逊的一拱手，笑出一口白牙，随即身后一片男女老少山呼海啸， 欢迎四位方士前来参观， 前来参观呀！ 看着训练有素的架势，想必是在他们来之前对着天空嚎过好几遍了。李准确实热情，他把一家老小都带出来做门迎，倘若他真有条件，说不定还能再拉起一个欢迎各位领导莅临指导的大横幅挂在半山腰上造势。李准站在欢迎人群的最前面， 此人虽然年过三十，可面相上显得非常年轻俊俏，甚至有种宁采臣的白面书生质感。人们下意识去找宁采臣身边的聂小倩，与她并肩而立的却是一个身着华丽彩裙的丰硕女人，墨绿色金纹弹领下露出雪白胸前的深深沟壑，随即是修长的脖梗。她有一张让人过目不忘的大脸盘子，足足比身旁的李准大了一圈，瞳距极远，双眼极小，看起来像拟人化的树懒，又像一只被做成罐头的胖头鱼。一张脸上唯独红润的嘴唇长得还算得体，丰满润泽，是标准的美人唇。四个人望着他一时失语。长安街上丰腴的女人来来往往，绝对没有一个比她长得更加古怪的。妙妙感到身边的木生瞬间绷紧了身体，这是捉妖人提起警惕的标准反应。李准向前一步，笑眯眯朝他们介绍： 啊，哈哈，这位是内人石娘子。 胖头鱼有些迟缓地笑眯了几乎没有存在感的眼睛，看上去古怪又滑稽，美人唇一开一合，发出了清甜的声音： 诸位请随我们进宅子去。 几乎是同时，妙妙听见前面木瑶对着柳福一压低了声音： 有妖气， 来多吃些水果。 石娘子伸手将盛着四只李子的碟子推到林妙妙眼前，冲她眯眼一笑，声音清甜，显得格外温柔。李子大而饱满，乌漆漆的果皮上挂着白霜，四方桌上摆满精致的碟盏，有黑葡萄、水蜜桃、鲜红柿子，都是最新鲜的，甚至找不到一处疤痕。天青色茶具釉色极亮，杯子上画着竹叶，茶水澄清，茶叶舒展饱满，飘着浓厚的香气，一切比起太仓郡首府有过之而无不及。来的路上，主角团一路走一路暗自惊叹，李准一家搬来了泾阳坡荒村，大家整改使之丝毫不见之前的衰败，一座座小小宅邸藏身青山绿水中，少有外人来，有十成十的隐居意趣。李准的宅子用的是江南的黛瓦白墙，背后有郁郁葱葱的林木映衬，厚重优雅。拾级而上，推开门，惊了天井中栖息的长尾雀儿，叽叽地飞上了天。馥郁的花香扑面而来，蔷薇、木槿、海棠，粉色和红色花团锦簇，蜂蝶流连。正在浇花的小童子见了人，飞快地放下壶，扭捏地跑进了内室。花圃中的潮气折射出七彩光晕，阳光穿过矮墙，透过斑驳高大的树木，落在天井中的青石砖上，明亮的一块块光斑。鸟语花香，匍匐成群，日子过成这样，才真的是生机盎然。 本集播讲完毕，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我们下集见。